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美国政府是时候重新考虑并尽早取消这些加征的关税。赵立坚说，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和关税战没有赢家，美方单边加征关税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亦都不利于世界。赵立坚仲指出，在贸易战启动以来的头三年，美国每年对中国的出口都是低于贸易战前，即是2017年的水平。期间美国失去超过24万个工作岗位，这些数字可以充分说明贸易战对哪一个都没有好处。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密云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星期初气温稍微下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24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12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8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9点，升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4升9.2，美团161.4升9.6，阿里巴巴85.65跌3.5，京东集团208.2升2毫，盈富基金19.96升2.4，快手62.9升4.4，恒生中国企业68.52升1.16，比亚迪股份233.2升18.2，友邦保险72.05先跌1.25，招商银行42.2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71，瑞士法郎7.945，欧元5.5，加元6.053，新西兰元4.979，欧元8.2981。每百日元对港元6.044，每港元对人民币85.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3点，升46点。港金报1731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1.21美元，卖出185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暂时咧理工大学对出稍为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东山台，喺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去荃湾方向车多噶，龙尾去到德福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系接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星座字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学园街。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有强风措施，所有行车线的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安泰邨志泰楼、沙田石门邨喜石楼、大角咀维港湾五座、何文田上落街三号冠希苑、沙田博康邨博安楼、

月十一号，骚动音乐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黄昏嘅六点正嘅， 系啦，话咁快嚟到星期三啦！今日我哋访问咧会有云浩影 A Cloud 嘅， 六点钟就会出现同我哋介绍佢第一首自己嘅派台作品《愿望之翼》嘅，亦都讲下即系呢段时间究竟即系比赛完之后啦，经历咗啲乜嘢。再去到而家出自己歌咧，咁样 系啦，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 Cloud 嘅出现噶啦。 然后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加福村福安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OK， 咁啊，翻到嚟骚动音乐啦，好开心，好轻松啦。其实今日晏昼嘅时候已经即系今日早咗阿波盛同我晏昼已经见咗面嘅时候咧，我哋都倾喺度倾偈啊，即系都好少可同波盛倾一啲音乐以外嘅嘢，因为我同波盛即系主要嚟讲啲交流都系同工作偏向多啲关系。其实我哋平时就好少。有其他傾偈 friend 係 嘛？ 我 想講，其實我哋冇 唔係好熟嘅，我哋 因為同佢講親，佢就會導你買遊戲啦。即係雖然尋日我哋論到去音樂方面，但係 買遊戲最後都係導翻去音樂嗰下先死啊嘛！你明唔明啊？ 兜完個圈之後講完啲， 你以為我扭你打機咩 ？Sorry， 我都係同你講埋呢一個嘅原聲大碟嘅咁樣。 咁咧今日有講一樣嘅就係我喺我食緊嘢嘅時候，我喺度碌緊啲 social media 喺度睇，咁我就。因為最近 NBA 打緊季後賽啦，咁所以有時即係朝早睇唔到都好，都會碌翻啲精華片段。其實即係嗰啲精華係比以前再精華好多以前我哋睇嘅精華片段， 以前都好精華噶咯喎， 係好精華㗎。即係你一場波可能你打發現時間十二乘以48分鐘嘅加時咁，咁咪精華到可能變咗5分鐘。六分鐘， 你最主要睇下嗰啲最緊張嘅位點樣反擊對方啊咁嗰啲嘅啫。 而家嘅精華片段講緊十幾秒即係佢可能只係一個攻勢嘅剪輯就放 喺、IG 度睇啊嘛。 係啦，咁、你就睇到某一啲攻勢啊，可能好 最精彩嘅一球，或者最唔抵嗰啲，最搞錯咁都射唔入嗰啲啊，轉身射個三分波，哎呀， 驚得六隻同一兩下前，或者一啲絕殺嗰啲 moment 咁。 OK， 咁但係因為其實除咗呢啲叫精華片段之外嘅，即係 NBA 佢官方嘅Instagram 咁啦，佢有時都會將一啲球員熱身嘅片就擺出嚟咁， 少少幕後花絮咁係嘛？ 係啦，咁嗰啲幾好睇嘅，因為你可以睇到佢練習時候，因為練習時候係冇人哋嘅攔截。封咗咧， 系 最 casual 同埋最淋漓盡致，咁你就會見到佢嗰啲運球啊、射籃係好輕描淡寫，同埋嗰啲片拍親 upload 得上網咧，通常都入硬嘅， 都好睇噶嘛。唔係，我記得你睇緊啱啱今日碌緊嗰條片咧，就見到嗰個籃球員咧，佢唔知有啲教練定係乜嘢喺前啊後啊咁樣夾住佢，跟住佢喺度運球又插下花咁樣嘅。 係啊， 跟住我話：，嘿，佢呢啲邊係熱身啫？佢呢啲叫 show off 啫嘛，拍片俾大家睇啫嘛。你覺得佢真係熱身咩？咁樣， 我懷疑對於佢哋嚟講，嗰啲熱身都真係好輕鬆啊。 係啦，咁但係一講起即係講起籃球呢樣嘢咧，波城就好興奮嘅，見到佢嘅反應。咁我就問下佢啊，其實呢排打緊啲咩比賽啊？即係今朝邊隊對邊隊啊？咁佢又話熱火唔知對熱火對邊隊啊？今日 對牛仔。 係啦，係啊，熱火對牛仔。 唔係熱火，頭先個太陽對牛仔。 啊，太陽對牛仔。 熱火對76人。系啦 ，OK， 跟住我就同佢讲，佢讲完之后，我同佢讲，我唔紧要啦，你同我讲都冇用，因为我自从喺呢个 Tracy McGrady 退咗役之后，我都冇再睇过篮球啦。我话你而家同我讲乜，我唔知嘅。你同我讲热火有边一个人，我都唔系好知嘅。其实咁样样，咁跟住我就话啊，其实波盛你都好多即系音乐以外，你都有好多好深入嘅研究啦，系有好多兴趣啦，都你嘅人生都好丰富咁、样。因为我呢讲篮球，我真系完全即系尤其体育项目，我系一窍不通嘅，即系足球、篮球呢啲我都系细个 都冇玩噶啦，已经。 因为而家冇打波啊，中学嘅时候咧会打波会踢波，咁所以连带一啲同学仔佢哋又会睇啦，咁就会跟埋佢哋一齐睇，咁所以点解我啊，同埋嗰阵时因为打嘅。都是關於打的。 玩 Winning? Winning 啊NBA Live 啊那些呢。 你就好熟那些啊。 是啦就會好熟的。咁但係大下即係其實真係唔會打咁多機啦我而家都唔係好打機嘅。咁所以就冇咁熟而家啲球隊嗰啲囉。 係因為 啊，就突然之间喺度谂啦，其实你人生当中成日都讲得好大嗰啲嘢，你人生里边其实有冇一啲嘅兴趣，你了解嘅程度都几深入嘅，但系嗰样嘢其实对你嘅工作啦， 系冇帮助， 冇乜太大帮助。譬如你对篮球、足球咁，其实好多球迷噶嘛，咁佢哋熟，因为我都唔 系 好熟，老实讲，即系季后赛会睇得多啲，常规赛嗰啲都未必跟得足晒啦。咁会知道下某啲球员可能去咗咩队咁。但系你讲到嗰啲教练啊，或者你要数晒一队波，净系讲正选嗰五个，其实我都真系未必讲得到。但系你身边总有啲波友又好，或者佢唔打波斋睇波嘅，佢好熟噶。 啊、 即最 update 嘅球员名单啊，一啲个动向，佢哋系讲得到。 几时转会啊？边个几时完约啊？ 系啦，你睇波嗰啲都系嘅，即系佢又中意自己嗰队波，但系其实你茶余饭后食饭，有啲几个睇波嘅 friend 一讲足球，即系佢哋都好熟悉噶，嗰啲嘢入咗血噶啦，已经。即系呢一样嘢，你问有冇用啊？冇噶，系你嘅娱乐嘅一部分，但系就永远我哋有冇呢一种？即系冇一个好重要嘅功能，但系你又好深入了解嘅嘢，即系我哋，即系我哋问阿斌有冇除咗音乐以外，其实你有冇一啲嘢系你自己好即系都 drill 得好深嘅？ 都其实都除咗音乐以外，我好认真咁讲啦，即系我自己真系本身即系比较喜欢都系钻研翻音乐嘅，即系。都唔係因為工作咯，我覺得係純粹為興趣嘅。咁興趣帶咗入工作一個好彩嘅代嘅一個遭遇啦。咁但係問心嘅，我都成日強調我自己一個宅男嚟噶嘛。所以你問我我會熟嗰啲嘢都係真係冇，係真係完全冇用處噶。就係成日經常講嗰啲宅男嘅打機啊、動畫啊、電影啦。電影同埋一啲嘅串流平台嘅劇集，你開呢幾範我都會傾到偈嘅。 係係係。 體育項目就唔使預我， 就擺埋一邊 啦。係啦，行山嗰啲都唔使預我，我好少接觸呢一類型嘅，即係唔係少嘅，即係運動會做，但係我唔會。好似人哋鑽研得咁深入，就係呢隊球隊係咩啊咁嗰啲咯， 即係會未必講得出，但係電影就會，同埋你會講得到，即係喺我角度，即係電影，即係你閒時傾嘅都係推介係有咩啊， 係啊係啊， 你可以講得出某一啲嘅演員，其實佢做呢一套之外做過啲乜嘢，啲導演以往拍嘅係咩，即係呢啲其實都。好似即係你鍾意電影嘅人，呢啲係好基本嘅嘢會噏得出㗎，因為你鍾意嘛。 所以最近呢，我好自豪嘅，我覺得講自豪好有肉酸，但我好自豪嘅一樣嘢就係、大家睇完嗰啲超級英雄電影喺度數緊戲入面嗰啲彩蛋啊，跟住又講失唔失望、好唔好睇嗰啲呢，跟住我又可以逐個位講返俾佢聽，其實呢佢呢個位呢係引用咗邊一套電影入面嘅一個運鏡手法啊，邊一套動畫嗰啲情節佢係致敬翻落去啊，咁樣咁我覺得我講出呢啲，然後我自己仲要覺得自己好自豪嗰下，再諗翻轉頭，其實有咩用咧？你自豪你做乜嘢咧？ 即係好多嘢你都唔知㗎 。自我感覺良好，但我覺得咁樣嘅人生呢一種自我感覺良好又好緊要嘅，即係呢樣係你建構自己嗰個人生嘅一啲自信啊，咁樣或者一啲快樂啊，係建構喺呢啲嘢上邊。 即係嗰個係人嘅興趣啊。即係你小學紀念冊都會寫。你的 hobby 是啲乜嘢？系啊，咁但 hobby 写咗落去之后，咁又点咧？即系你成日都觉得，呢个兴趣有咩特别？有啲人可能好再偏门啲啦，叫做中意可能研究一啲昆虫嘅，即系嗰啲甲虫啊，成即 系 好叻嘅咁。咁我哋之前有一个PA 同事后生仔，咁佢都好中意呢啲甲虫啊，或者化石嗰啲啊。我哋嗰时有去过做访问去讲一啲即系化石嘅东西，都系佢 refer 就，因为佢闲时好中意去嗰啲铺头行，系啦，咁跟住就会 study 一下啲化石嘅历史，即系啲恐龙系咩世纪。我哋就成日都系识讲侏罗纪时代啫，因为有侏罗纪公园啊嘛， 白垩纪啊咁啲咯。 系啦，叫你排个次序，系咁依排最简单都未必排到噶， 几多年前数唔到噶。 系啊， 同埋嗰啲速龙到底系哇嗰只定系直直直直直直，你系分唔到噶嘛？ 系啦，一嚟嚟去去就系喺呢一个流行文化里边有涉及到嘅，头先个三角龙啊、速龙啊、暴龙嗰啲，我哋咪识咯。你再噏其他嗰啲，我哋都唔知系咩嚟一样。 长颈龙唔系叫长颈龙，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啊，咁点解叫长颈龙啊？如果长颈龙， 长颈 龙 系因为纯粹佢系长颈，大家都觉得佢叫长颈龙。长颈龙系有另一个名嘅，但我唔记得。 但 系 因为雷龙条颈都好长噶。 啊，系啊，系啊，总之有雷龙又有唔有另外有啲 有啲名 嘅，系啦系啦，有啲名的。 即系有啲人会专喺呢一啲嘅兴趣嗰度。咁跟住另外有识啲朋友就系专卡 game， 我哋有个同事系啦，即 系 好正嘅就系你但凡有啲卡 game， 你想问一下了解一下而家最新市场动向啊，有啲应唔应该开始入坑玩啊？ 卡 game 系一种投资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你如果唔系买股票，唔系买呢一个虚拟货币，第三种嘅大型投资就系呢一个嘅卡啦嘛，好保值噶嘛，啲人话 系啦，即系佢仲会讲得出就系、是、哦边一啲咧卡的游戏呢，如果你想有投资的成分的话呢就啱玩了，有些呢就不值得的樣。或者譬如宠物小精灵卡，它有不同的语言，有日文版、美版、繁中版。 怎样买呢？怎样值钱一点呢？怎样拿去那些卡又可以拿去叫做鉴定，然后鉴定回来的分数高一点呢，又保存价值高一点的。 是啊，我很佩服的，即因为这些全部是投入时间和心机，你先至會有相應呢啲可以隨手拿出嚟就講到噶嘛？ 係啊，所以我諗翻轉頭啊，好彩咧，我哋真係本身嘅職業同音樂有關咋。如果你職業同音樂冇乜關係咧，我諗我哋識音樂嘅嘢咧，好運用唔到嗰下係幾痛苦嘅一件事嚟噶。 所以我覺得好彩就係、是。我聽電子音樂咧、最後都係翻個音樂，真係冇計。即係我係2015年，即係7年前啦。原來數翻，即係我開始中意呢類音樂，去到自己會有興趣去睇、因為嗰陣時冇做音樂節目，其實就係處於嗰一個我有興趣啊，知道咗啊，咁但係就 點、 是、 咧？咁 就是、自己中意咯。但係你唔會有渠道去分享啊，成嘅咁。咁原來眨下眼已經7年啦。咁但係就發現，哦，原來你過去睇嘅一啲紀錄片啊，去了解一啲歷史背景，原來去到有一日佢突然間用得翻喎咁。咁可能都係關我哋行業事，就有咁嘅機會可以用到咯。 但係同時印證咗一樣，我覺得係好幸福嘅事情嚟嘅。即係當你一個興趣發展到成為人生嘅一個職業嘅話咧，呢件事我覺得，例如我唔好講我哋啊，我可能有時見到啲朋友咧，佢真係以前係做一啲媒體相關行業，即係可能佢哋做嘅嘢係好悶嘅，日復一日，可能真係唔係我哋咁繽紛啦，佢嘅工作可能好重複性啦咁樣，但係可能佢好中意玩一啲嘅桌遊啊，一啲 board game 咁樣咧，到佢有一日終於開咗一間屬於自己嘅鋪頭嘅時候，嗰一刻我係好戥佢開心嘅，即係但係當然你前期要好努力工作，你要儲好多嘅資金，你先可以實現到自己夢想啦、 啊。所以好佩服，同埋我覺得呢啲嘅興趣有一個幾重要嘅因素嘅，即係細細個會開始培養，因為呢啲係時間儲翻嚟嘅，即係你細個。即除了翻學讀書考試之外，你有冇揾一啲興趣，可能對你人生真係冇直接幫助，但你又中意嘅咧？所以我都覺得我細個淨係中意打機，即係好似浪費咗好多時間。除非細個嘅時候已經有電競，咁我覺得我條路可能就唔一樣啦，就會專心打機啦，成為一個好專業嘅打機嘅人啦。 低两级变成同辈，旧同学到又要失陪，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次数两倍，称呼我做前辈，光阴向着前阶级，不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新生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如杀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

城，有狂风暴雨，有啲地方仲要停课添啊！ 我知道你想讲海底奇兵湿晒啊嘛，唔使惊，一切都会 OK 嘅。 On a Sunday afternoon, I thought that you knew when you put it in a sink and washed the pouring rain. It's the coffee smell that makes me wonder how we got it this far. So far, in the scrap except the letters, can't seem to remember.But I guess that's alright. From the forest to the river, can't seem to remember. But everything's fine, right? Just one of those days that you're feeling like a 来自本地独立音乐人 The Royal Leisure， 拍到作品叫做 Everything's Fine。再次合作啊，由 G1M3 同 Lilian Wong， 新歌叫做《Edge of Love》。Do a set and stay. 佢呢个 project 第一首 Lost in the Woods 就讲森林啦，第二首咧就 Avalanches 系讲呢一啲雪崩嘅，而家就嚟到第三首 ，keep 住都有啲大自然嘅元素。讲呢首 Edge of Love 咧，就系幻想住女主角系一个风嘅女神，能唔能够顺住风去行呢？ 说过想飞，学架飞机，在半空中游走千里，遇上急风，转个急弯，在半空中突然失重，挣扎漩涡中不懂去分轻重，找个陌生的荒岛，从尖脚步如风不起，我可准备完整的武器，再多打击我请争气，我不需退避，哭一次这些泪会彻底挤去烦乱气味，多一次撑起泪透了的巨壳灯，再次风起，怎么飞？问谁人可保证永远也好天气？如风霜，其实天知难我不起。如风一起，我正高飞，哪怕不稳。 如果讲之前的林中鸟是遇到的逆境比较艰难一点呢，这首新歌里面的飞翔是比较舒服和豁然开朗一点。有他自己亲自作曲填词的林欣彤，最新派台作品叫做《飞》。不知道小时候你有没有幻想过可以像雀仔咁飞呢？好像很自由，但实际真的飞下去呢都有几多问题要经历。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侠慢了半响，曾经千夫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如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态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无常，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此 奖，从前金奖历遍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一抹舌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边养伤，但我仍有骨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百翼再上，飞天边海角，每天较量，实现我想，这光线一生没转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就算风霜。 由他自己作曲填词的梁柏坚，布志伦的新派台作品叫做《飞鸟盒》。我觉得对一些有历练的人来说，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你的过去，而对于一些初出茅庐的人呢，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目的地在哪里。 终于我有种个性，圈了世代，那金寂静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莫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庇佑，逐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犬马躁动，无出可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念痛，还是让跌撞的我分离空洞。失方向那碎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力度。 今年嘅男生人叫 Des 余中尧嘅派台歌，歌嘅名字叫做《绿洲》。 黑沙养尖狗，真女一世都是粉碎，泪通通失去，黑镜倒影废墟，黑镜透光影倒对，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焦距，黑布遮掩大墟。 将来呢，我哋一定会有执着嘅时候。究竟去到几时，去到一个境界，你能够体化呢啲事情？填词嘅有梁柏坚，作曲嘅有 Candy 孙，编曲嘅有 Daniel To 同埋 Candy 孙，监制亦都有 Candy 孙自己。咁有佢呢一个新嘅一个章子《无常论》里边嘅第一首派台作品，叫做《日月无常》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翻嚟会有 Club 云豪影嘅访问嘅。

2022年 DSE 因应疫情而在市场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考试时间表亦有所调整。 今年有部分科目的考试会在星期日以及公众假期举行，亦有少数考生需要在下午应考，大家记得留意准考证上的考试日期和时间。 另外，2022年 DSE 有不少科目的评核要求以及范围都精简了，令考生在学习以及准备应考时有更大弹性。 大家可以到考评局网页查阅有关科目修订后的评核大纲。 希望大家专心为 DSE 做准备，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我等咗佢好耐啦。 斌神咁啱嘅，我都系啊。所以今日写俾佢嘅呢一句，系祝愿佢之后嘅日子可以顺顺利利噶。呢一句就系、 是、平步青云，豪影。 波成啊，睇你手心都出埋汗，睇嚟祝我哋顺利会好啲、啊。 因为嘉宾咧由 Club 云浩影嘅 Hello 大家好， 好啦，呢一卷嘢啊，终于可以送出咗俾你啦，就系平步青云浩影啊！ 我觉得好嘅，好嘅，欣赏嘅。 我觉得啊，你个名系太好啦，好好发挥，那个云字有好多嘅用处，都系好靓啊，会写出嚟。所以我哋最后拣咗呢个平步青云浩影。 本身有一个噶，佢都话几中意噶，咩拨开云浩影青天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似好有型咁样，但系最后好似觉得又唔够平步青云个意思咁靓咁，所以我哋就 但系手字好靓喎， 系嘛？我哋监制卡文 呢个系新世明体嗰啲 friend 嚟， 系啊，呢个叫做楷书啊， 楷书啊叫做 楷书，楷书系啦， 新世明体， 唔系年轻人系年轻人系识， 你点解都讲标街体啊？标街体 ，New Roman 啊咁样， 标街体是啱冇乜啦，师傅。 靓嘅，靓嘅，要解释翻同听众，呢个系真系一个靓字嚟嘅。我迟啲 post 翻 story， 大家睇啦。 好啊，咁啊呢一个就送俾阿 Cloud 嚟做一个见面礼咧、啊。 出到礼物啦，呢、這个，哪怕个 idea 点样样都好，起码手字靓先。 嗱、啊，唔系个 idea 好好啊，平步青云、 啊。系啊， 同埋仲有嗱、就是啊，平步青系一个名啦，云浩影系第二个名。 系平步青 云浩影，仲要押韵添，同埋嗰个青仲可以食翻师兄嗰个青。 O、okay, K， 平步青 唔错， 云浩影咁样， 唔错唔错。咁啊，呢一个就交到去阿 Cloud 手上。但系想问一下阿 Cloud 先，你见到呢一句嘅时候，你会点样理解呢一句说话先？ 系日本人名咯。我捞咗阵咯。 系咪谂咗一阵点解会咁样黐埋一齐咧？将佢嘢 系啊，同埋有惊喜嘅，因为你本身话系唔知作诗定点啊，我以为系云嘟嘟嘟嘟号嘟嘟嘟嘟影咁样。咁 有驚咯，有都有喜嘅。 OK， 下次做俾你嗰首詩，我下次做俾你。 既然你講得出， 你講到啦， 我哋就特登為你諗一句。 OK， 好難噶喎。 誒，冇呢啲作嘅， 但係因為呢個嘢其實包裝得好好，即係女仔都係中意啲 packaging 嘅嘢。 有包裝係嘛？最緊要 開咗咧，都靚嘅，都靚。 OK， 翻到屋企記得掛起佢喎。 係中意個新世名牌 喎。 我屋企冇乜位啊， 擺公司啊咁。 但係呢一個。嘅平步青云去，即系一个预祝嘅同时，就系、是、你自己觉得由即系你出道之前，由可能参加完比赛嗰、那个过程，系算唔算可以形容为平步青云？即系平步青云，即系顺顺利利啊，几好啊，咁样 一级一级咁样上咁样。 你自己觉得系咪都多挑战呢？其实之前， 我觉得外界睇落好似系我会系平步青云咁啦，但系当中有更加多挑战系我自己俾自己嘅，即系可能自己嘅一啲心理关口啦，自己一啲负担啦，咁所以就都唔系咁平步青云嘅。咁但系我而家谂翻起啊，即系全民造星嘅时候都比较平步青云嘅，因为可能一出嚟唱嘅歌啊，就算我漏咗咪啊，大家都好包容咁样。 我記得嗰個表演係嗰、那個執生嘅技能係，大家都會記得嘅。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好彩咯，因為如果係其他人做呢樣嘢，我有可能會俾人鬧都唔定。 嗯，咁但係頭先講到話，即係自己都會有好多包袱俾自己，嗰啲包袱可能係點樣嚟，或者係實質啲嚟講係乜嘢包袱咧？會係 啲包袱啊，其實。都好現實嘅，其實就係大家要揾食咁簡單咯。咁、因為呢一行好嘅可以係好好嘅，咁但係我自己都有心理準備，係如果要食谷種嘅時候，係真係會好衰噶嘛。咁所以當初就真係好擔心呢樣嘢。其實到而家都擔心噶，咁但係冇計啦，條路自己揀。 咁就唔好喊咁 啊！唔好喊啊！唔係啊，見你笑得好開心啊都。 係咯，咁。唯有一關一關去克服佢嗰啲難關咯，同埋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做好自己嘅，即係因為知道自己有不足嘅時候，就更加容易有一個方向去做好啲。 咁冇話，因為之前參加比賽嘅時候，個心態係咪都冇直接話諗就係希望靠呢一個比賽之後直接入行就係，因為嗰陣時都知道或者都聽聞咗好多就係呢一個譬如音樂圈或者做呢一個工作，的確係冇咁 stable。嗰陣時都已經知呢個現實嘅考慮㗎啦，參加嘅 係啊，其實嗰陣時我都幾灰嘅，因為。是諗住參加全民造星，因為我聽講係會俾花姐喪鬧噶嘛，我諗住俾人鬧到我冇希望，即係唔想入行咁樣嘅，係啦，咁就可以專心翻去做 OL。咁你知啦，你做 OL 有陣時打下嘢，咁突然間又覺得，哎呀，人哋唱歌好正，我都想企喺個台度。咁但係有陣時呢啲。想法令到自己好唔開心噶嘛，咁所以參加全民造星就係為咗令自己冇咗呢啲想法咯。 哇！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其實冇咁多顧慮嘅，我諗住即係我做我嘅最好。咁如果人哋要鬧或者人哋覺得我唔夠好，咁我咪翻去做嘢咯。 嗯， 係。 可唔可以話你嘅性格本身都係偏向悲觀少少咧？因為我見你好多時候都會俾一啲嘅心理準備或者一啲前設自己先，例如去參加比賽就會覺得係、應該會俾人鬧嘅咁樣，點知又俾人讚到咁樣樣、 我比較務實咯，因為我唔係好中意將自己諗得太好嘅，只因為嗰個落差有可能會更加難去接受。咁、反而如果我做好最壞打算嘅時候，咁哇～有啲咩事發生？都唔係咁衰啫，咁樣咯。 呢啲係咪可以追溯翻你細個，哪怕讀書嘅時候，即、就、係、是、對於嗰啲成績嘅期望管理咧，可唔可以咁樣？ 我唔會喎，細細個睇下講到幾細先啦。小學咧我就係 OK 嘅，中學咧就開始有啲難處啦。係咁，對於成績嚟講，我又冇夾硬追求嘅，亦都。大概知道自己咩斤量啦，咁樣。 即係我揾幾多書，咪大概知成績去到邊度咯。 即係譬如我如果讀書，我求合格，或者係我就係讀大學求張 cert， 我都好清楚自己做緊咩咯。係。 咁你講嗰種即係叫做唔好即期望越大，因為驚失望越大，或者嗰種期望管理，你自己有印象大概去到一啲咩嘅即年紀，或者一個咩 stage 開始就會有咁樣嘅諗法，係咪出嚟做嘢定係點樣？ 係。多次想入行但系失敗嘅時候，即因為入行之前我都係參加不同嘅歌唱比賽嘅，咁 有啲會有攞獎啦，有啲會冇攞獎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都會諗，會唔會人可以就好似星探發掘我啊咁？但冇喎、啊，咁啊即係點啊？即係你唔夠班咯。咁所以就喺嗰陣時開始，我就會調整自己的心態咯。 嗯， 係啊。 我記得咧，我第一次見阿 Cloud 嘅時候咧，講少題外話，啲要講少少。 認識嘅時候， 係啦，係時候認親認識，因為嗰陣時認識阿 Cloud 嘅時候，佢都未參加電視嘅比賽，佢都係參加啲大學嘅聯校歌唱比賽咧。咁嗰陣時，因為我上一份職業都係同呢啲音樂事情有關啦，咁所以有一次有幸 前輩你好，前輩 係啦，見到阿 Cloud 咁啊，見到佢現場唱，我記得佢嗰陣時係揀選唱咗啲英文作品，我嗰陣時覺得好勁嘅。我而家咁樣講，好似有啲虛偽係嘛？對唔住， 聽住先啦。 我當時未咩反應。 當時我都真係覺得佢好勁嘅。當時，所以我見到佢踏上咗電視嗰個階梯嗰個舞台嘅時候，當下我都覺得佢終於走到嚟呢一步咯。其實都覺得佢嗰個勇氣係好大嘅。咁但係當時你有冇話即係有期望管理底下，以為自己上到台會俾人鬧，最後俾人讚翻轉頭嘅時候，會唔會反而好似更加唔識得去反應呢？ 有啊，呢、這個絕對有。其實有啲意料之外，同埋有啲迷茫啊，因為已經係唔係個計劃之中嘅事咧，唔係好識點樣去反應啦，或者唔知道下一步應該係點樣做啦？到底我仲做唔做 OL 咧？或者如果做嘅話，咁我呢邊係咪放棄咧？咁係，反而其實都仲更加迷茫啊！ 嗰時有冇可能身邊嘅朋友或者啲前輩都有同你講，因為好重要就叫觀眾緣喎。即係有時呢一行就係，就算你實力有之餘，觀眾緣係好難，唔係話想要就要，但係喺個比賽裏邊又好似喺你身上面，大家都會形容就係阿 Cloud 好有觀眾緣喎呢樣。即系问都讲，喂，呢、這个好难得嘅，真系唔好，即系唔好错过咗。 好多人都咁讲嘅，但我会怯咯，因为观众缘到底系乜嘢？其实呢样嘢根本太虚啦。 系啊， 咩叫有观众缘啫？咁会唔会冇？突然间有一日我冇咗观众缘咧？咁点算咧？咁我唔系好理解到观众缘呢样嘢，所以我好难攞呢样嘢去成为我一个动力去入行咯。系、啊。反而是如果我自己实力够，我就会放心入行。 OK， 系啊。 你去到边一下会即系因为而家你毕竟叫做入咗行啦。你有冇去到边一下先觉得啊，自己好似个实力真系做得到，或者系真系有嗰个信心系可以签公司去出歌咯？有冇喺边一个位系有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啊？ 个转捩点就系、是、我见到。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好期望我出歌，或者好期望睇到我有更加多嘅发展，即系个感觉系完全系好似嗰啲三姑六婆开始问你，你点啊？你最近点啊？ 几时结婚生仔？ 几时出歌啊？几时有发展啊？系去到呢一个感觉啊！我就觉得哇，大家好似真系好 care， 咁跟住就觉得，既然大家去到呢一个位置。过咗咁耐啦，大家都仲记得我，仲希望我有啲嘢嘅时候，我觉得有个责任去用自己嘅声音去做一啲作品出嚟。 哦，咁呢段时间自己系咪都有一啲唔同嘅 preparation 做，即系例如去学唱歌啊，或者去一啲即系再提升自己头先讲就系有信心啲嘅技能。 系啊，因为好奇怪嘅系，就算我之前做 OL 想放弃嘅时候都好啦，一直以嚟我都系冇放弃过学唱歌嘅，即系无时无刻都学紧嘅，唔知点解。咁但系就呢样嘢就帮到我好多啦。咁同埋喺旧年就更加识咗多啲人啦，可以同唔同嘅音乐人交流，咁样就其实系学到快速地学到更加多嘢。 咁嗰种交流系有冇话有啲印象，例如可能边一位前辈等等，即系倾咗啲咩偈咁样，令到你有嗰种成好快速成长嘅。 又冇话好特定嘅一个人嘅，系一个过程啦。因为大家将自己喜欢嘅音乐啊，或者系外国嘅音乐同香港嘅音乐去做一啲讨论，去交换自己中意嘅唔同类型嘅歌曲嚟听。咁其实呢样嘢就，我觉得呢啲讨论嘅 session 系好重要，咁就学到好多嘢。 好，我讨论下你中意听嘅， 估到你嚟呢样嘢啊！你中意听咩歌？ 中意听咩歌啊？系啦， 好啊，你中意听咩歌？ 近排嚟，我 佢问你啊！ 我近排听紧啲阿拉伯嘅音乐啊。即系因为睇咗一套电视剧《Moonlight》嗰套，咁嘅片尾曲，我觉得突然之间听到一首歌， 突然之間好有趣，跟住 search 嗰個 artist 嗰隻歌就係嚟自希臘嘅一個EDM， 因為我中意聽電子音樂嘅，咁、 哦、 所以佢就一個喺阿拉伯嗰邊做嗰啲民族風好重嘅一啲 trap music 咁。 係佢嘅 soundtrack 嚟嘅，定係就嗰個 artist 旗下嘅？ 應該係即係 Moon 咧個 soundtrack 裏邊佢物色好多唔同嘅人，咁呢一個 artist 佢自己出過嘅歌就收錄咗喺呢個 album 裏邊咁樣咯。 開始個話題拉到去所睇劇，你會唔會睇劇㗎？ 梗係睇劇啦。 好，你睇咩劇啊？ 我睇好多喎、哦，乜都睇。我好中意睇嗰啲真人真事嘅。 嗯， 如果電影嚟講咧，我最中意睇係一啲二戰嘅片嘅。係，我唔知點解我好中意睇，因為我覺得情感啦，同埋動作又可以兩樣嘢一齊擁有，咁就成件事成個體驗好好咯。 呢啲過程即係去睇戲啊、睇劇嘅過程，會唔會都有時影響到你聽歌嘅一啲選擇或者品味咁樣噶？ 佢會影響到我個心情咯，跟住我個心情就會影響我聽嘅歌。 嗯， 我聽歌通常睇天氣啦，同埋睇心情嘅。係啦，如果陰天嘅話，就會聽啲啊好 sad 嘅歌啊咁樣。咁所以就睇嘅戲有陣時反而會 inspire 到我係想作曲咯。 嗯， 我最近有睇一個叫做《小太郎一個人生活》。 哦，哇！ 呢、這個好咩？ 第一集就睇到喊噶咯，呢個好似 係啊，好好睇。但我覺得卡通片、 嗯、 即卡通版比真人嗰更加好。 嗯、 真人嗰就一般啦，一般啦。 但卡通片比較再畫得可以嗰個感情上再真摯啲啊嘛。 係啊係啊，佢嗰啲嘢係俾佢做到細膩啲咯。 嗯，咁例如今日我哋做訪問，其實個天陰陰嘅，咁呢個環境底下，你今日有冇話聽咗啲咩歌咁樣咧？過嚟之前有， 過嚟之前我聽節目啊，因為準備啊嘛、 哦。 但如果平時呢一個天氣啊，我會聽孫燕姿咯。 哦， 天鵝， 或者會聽La La Land 咯。 哦，La La Land 正啊，呢個生， 但就會好傷心嘅，所以就唔好咯。 哦，因為睇到好傷心。 因為不停聽 City of Stars 嗰啲咧， 一聽個感覺好傷心， 跟住又諗起阿 Emma Stone 啊啲咧、 oh, no. 哎，算啦。 我第一次拉嚟係我即係外話第一個拉嚟係我第一次睇完套戲坐喺戲院喊到收唔到聲嘅， 咁誇張， 唔知點解。 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仲係好細個，我嗰陣時係睇唔明嘅，我覺得做咩啊咁樣， 即係點解會咁樣樣喎？ 係跟住之後，我而家知道發生咩事，我唔夠膽睇翻嘅。 系咪好容易？ 我入咗學啦， 系啦， 会唔会觉得自己都有少少，即系将自己个 situation 摆咗落个女主角嗰度咁样，即系有时都会幻想啊，自己系咪就好似 Emma Stone 咁样咧，即系去不停去揾一啲嘅机会，咁然后又不停又俾人闹翻转头咁样。 少少似嘅，但我比较幸运就冇俾人闹翻转头咯。系啊，但系个结局就希望唔好似啦。 即系你讲紧系阿男主角嗰个爱情线上面啊， 系 嘛？ 系啊，你哋讲紧咩嘢噶？ 我唔知道啊， 我唔知道啊， 跟唔上啊，我惊，我惊我唔系，讲紧嗰个事业、啊。 佢头先系讲紧事业嗰条线嘅，佢系。 哦 ，OK，OK。 系啊， 我事业嗰条线就 OK 啦 ，OK 啦，大家都系咁噶啦。 系，所以系希望真系喺个另一个嗰、那个爱情线上面。 你哋 touch 到嗰个线系事业线啊？ 唔系，我系 touch 到。 我哋讲嗰个事业线。是真的讲的事业 你哋 而家啲年輕人好難溝通啊！係啦， 愛事業加愛情， 我要小心啲去解釋翻，我驚大家誤會咗，跟住 我冇誤會啊！ 話啲電台主持 幾點播㗎呢個節目？ 合家歡時段， 好開心啊！同阿Pow傾偈。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浪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这边排到落去丽港城对开。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纪元。在九龙啦，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呢一段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多车，龙尾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蟹柳无论外形、颜色定系味道，都令人联想到蟹。 有人话梗系有蟹喺入面，因为佢橙色噶嘛。又有人觉得入面应该系捞咗啲鱼肉。 蟹柳究竟有冇蟹嘅成分？制作过程又系点嘅呢？喺日本，蟹柳有另一啲名称同多种面貌，有啲更可以媲美艺术品。 电视纪录片《蟹柳真面目》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理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浩爷， 咁我哋苏英话嘉宾咧有卡文浩影嘅，咁啊呢一 part 咧，我哋就会集中讲咧你嘅第一首派台作品啊，《愿望之翼》嘅。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今日再交俾你揭晓嘅。 系啦，咁啊，去翻正经少少嘅， 头先都好正经噶，我 情绪先咁样。咁啊，第一次去录真系属于自己嘅作品啦。咁我谂阿 Cloud 去入录音室嘅时候，即系我谂都会有谂过、就是，就系啊，我要点样去演绎自己第一首作品咧？咁我估嗰样嘢就系想估阿杜，因为其实阿杜通常佢都会俾一啲 guidelines 嚟录音。但系我觉得佢俾你唯一嘅一個要求就係你唱得舒服就得啦。我覺得呢樣嘢係佢曾經喺你入錄音室之前有同你講過嘅一句説話嚟嘅。 嗯，我估埋你再揭曉啊！我想估嘅就係因為呢一首歌一路去到最尾嘅時候，最尾最尾你係有一個即係哼翻嗰個旋律嘅一段幾句咁樣。咁我係覺得呢一句唔知點解我自己有幾有 impact 啊聽。我想估就係、是。可能有两个原因令到最尾会有呢一句出现。第一就是其实你呢一只歌你一路听到准备嘅时候，可能你录音之前咁样，即系你成日自己都哼住，你好中意呢一个旋律啦。呢、這个第一可能令到即系呢一句嘢会出现。第二就是有一种好似 有啲盼望咯，即系喺呢只歌去到最尾嘅时候，一个人几时会咁样哼，就是、因为佢好可能悠然自得，所以佢会咁样。咁所以喺只歌最尾就系、是、好啦，正式开始进入呢一行嘅时候，一个咁嘅心态就哼住咁样去面对啦。咁所以就有一个咁嘅处理。好啦， 交俾你开股啦。 两个我哋两个嘅， 你哋啲大包围嘅讲法。好难讲唔啱噶， 好大包围咩？ 可以真系阿杜真系冇同你讲过话要录得舒服， 可以真系唔系咁谂噶。 全部都话，唉、哎，你舒服啲唱啦，咁样即系可以唔使放松啲咁样，呢啲咪舒服咯。 嗱、啊，咁俾你展述多少少，你记唔记得第一次行入去录音室，阿杜同你倾偈嘅时候，有冇话即系俾过一啲咩指引你，或者可能系点样同你开始呢一个录音嘅过程嘅咧？ 首先就一入到去咧，就大家饮下咖啡，倾下偈先嘅， 系 即系讲啲唔拉更嘅嘢，即系分享下音乐啦，咁样啦，讲下天气啊，咁跟住之后就试唱走音添，紧张啊死啦， 又试唱啦， 试唱一次，试唱一次就咁坐喺度唱嘅啫，咁佢话 OK， 我入去录啦，咁就咁咯，咁。录音嘅过程佢都叫我放松咁样嘅，咁由大家有自己一间房，其实成件事都系好舒适嘅。 嗯，有冇？ 因为嗰句啦，你咁样好似啲星座嗰啲一冇死噶。 我俾佢睇穿咗，第一次俾人睇穿咗我啲伎俩添。 睇穿唔紧要，第一次俾人兜口 兜 面 咁样穿穿， 嗰下正啊嘛！啊，你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咁佢又啱嘅， 唔通叫你去试下，唔好好唔舒服咁样唱，唔系都有嘅。我又想讲，即系假设有啲歌佢系有一种要好窒息嘅状态，的确系要佢唱 系 系啦，即系可能喺个呼吸上面要调节到。 系例如阿泳儿嗰啲咯， 啊系 都成日话要你要唱到窒息咁啊。 咁但系真系入去录音室里边，我谂系真系攞同攞住支咪喺 stage 上面，系咪个感觉就完全唔同啦？ 两回事啊，完全系。我入到录音室嘅时候咧，我系觉得我唔识唱歌，好得人惊。 咁大件 事，因为所有嘢好唔同。因为唱嘅时候你可以好大声，我唱歌偏大声，我讲嘢又偏大声。但系入到录音室，其实佢。錄的聲音是偏細緻一些，所以你不需要很大聲，而你很大聲唱的時候做到那個效果就不好聽，所以就很多東西要再調節咯。但也很多謝阿杜是一路以來辛辛苦苦地帶我一步一步走過來都好開心。 咁又問一下一啲關於期望管理嘅問題啦，因為頭先都聽得出阿 Cloud 係一個好有期望管理嘅人。咁但係 skip 咗佢哼嗰個 啊，一陣間再轉頭再回答。 多謝你記得， 唔重要噶。 OK， 佢嬲啊！而家俾你話大包圍之後， 因為咧，我想問多少少就係呢一個嘅期望管理當中咧，即係因為頭先阿 Cloud 都話啊，佢可能每次去參加比賽或者可能 on stage 之前，佢會有一啲自己預設咗嘅環境。或者預設了一些 comment 咁樣，今次去真真正正錄一首屬於自己的作品，你在事前有沒有幻想過第一次錄音會被得到一些怎樣的評價，或者可能會是用幾長時間才錄得曬？自己有沒有預設過這些的問題的？ 這個反而沒有、啊 嗯、 因為我有擔心過自己會不會唱得不夠好丟架咁樣在个监制面前，因为毕竟他听过很多不同歌手，但是见到面之后就完全没有担心，因为第一他很 nice， 很 friendly， 所以就他令到我很放心去唱，就算唱衰都不紧要。 咁但系因为我哋都有访问过啲歌手系监制都会系阿杜去做啦，咁、都有讲过，其实阿杜佢 hush 起上嚟都可以 好 hush， 好 hush 嘅，即系佢好直接讲。应该话佢好直接去讲，佢觉得好同唔好，应该咁讲。咁所以你同佢嘅相处，你自己有感受到，或者佢有同你讲过一啲嘅咩说？ 即系佢有冇俾阿杜闹过啊？系嘛？ 都唔一定嘅， 唔系闹嘅，因为我都几厚面皮，或者几懵嘅。可能佢有阵时直接讲，我唔觉得系啩。因为我同佢做嘢其实都几爽快，我同佢做嘢嘅 style 几似嘅。有咩就呢度啊可以点点点，嗰度可以点点点。其实大家都系为件事好，我又唔觉得系 hush 嘅，我觉得正啊，快啲收工啦咁样。 但系有冇话一啲对你嚟讲同佢合作第一次合作最大嘅冲击嘅一啲说话，或可能一啲嘅概念会系发生过嘅咧？ 最大的衝擊， 或者 你將某些嘢可能記咗入心嘅，可能喺呢個錄音嘅過程入邊 好多喎、哦，佢金句王嚟嘅喎， 係例如 啊，佢會同我講首歌好唔好，其實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作為歌手本身夠唔夠好，因為你夠好嘅話，你會令到首歌都好好。 我幻想到佢讲呢一句嘅嗰个状态添啊，直头系佢嗰个样 子。平时我唔听佢讲呢啲嘅。 啊，你哋好熟噶？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倾偈啊平时。 系诶，呢啲咪后讲啦，呢啲咪后讲。 即系但系你讲嘅系我就会联想到佢系咁啊。 我系好中意佢嘅，即系唔系表白嗰种啦，即系纯粹唔系啊，人哋结婚啦，唔好咁样啦。 担心啱啱先讲完呢个 Emma Stone 入边嘅故仔。 你唔讲嗰句都未谂到，你一讲佢就谂到。 唔系咁，我好中意佢对音乐嘅一啲品味，我觉得好难得嘅。咁佢好致力于将呢个外国嘅音乐啦，或者佢喜欢嘅音乐嘅品味去融入佢做嘅音乐入边，去教育香港嘅听众。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好。 嗯。咁所以今次由阿杜去做監製啦。咁其實即係再講翻，除咗監製之後，佢有做編曲啊，或者再講埋即係作曲填詞等等呢一個嘅 combination 等等，係咪初頭去同公司去諗屬於自己第一首歌嘅時候，你都已經心目中有一啲嘅人選，可能一路鍾意佢嘅作品，所以會 propose 出嚟去？咦，我想試下可以同呢啲人合作咁樣。 當初其實我有 suggest 一啲啦，公司又有 suggest 一啲啦，咁我哋喺呢對人選入邊去揀嘅，咁最尾出到嚟嘅效果好中意嘅。咁首先其实我就算揀嗰啲咧，我只系听过佢哋嘅作品，咁其实我唔系好了解个人，我觉得同一个监制去 work 一个作品出嚟，最重要咧，其实佢嘅功力固然重要啦，但系佢能唔能够同个歌手去 connect 有一个 relationship 呢样嘢，我觉得更加重要。咁阿杜好成功，佢可以做到呢样嘢。咁所以一开始就算因为我实在喺呢行系太新啦，我唔系好识得任何嘅幕后嘅班底。咁所以公司提议嘅一啲人选，我都系觉得非常适合。 咁至於喺個歌詞部分，今次有 Riley 去幫你填詞，有冇話最初去做第一首作品嘅時候，自己其實都有啲諗法話啊，我希望自己第一首歌嘅主題係環繞某一樣嘢嘅，定還是不如都係交俾 Riley 去決定，同我傾下偈，睇下佢覺得乜嘢嘅作品會適合我多啲啦咁樣。 有嘅，其實我一開始已經好清楚，我第一首歌一定唔係講愛情嘅先嘅。 嗯。 雖然愛情對我嚟講好重要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寄予自己覺得呢個世界好大嘅，咁就希望大家唔係希望自己放眼世界，咁所以第一首歌嘅內容其實係俾自己嘅一封信咁樣啦，因為我覺得入咗行之後會有太多嘢發生，咁我好希望將呢一年嚟我嘅心路歷程啦，再加上一啲。嗰啲叫咩？寄予 俾自己嘅， 系啦系啊，一啲 message 寄予俾自己啦。咁所以就希望自己第时睇翻或者听翻，记得哇，原来当初系咁噶，咁样咯。 因为喺歌词嘅部分一路听嘅时候，会感觉到即系好似你啱啱讲嗰种，特别系过去呢段时间嘅自己，即系有啲好似之前系温室里边好开心咁样样去自己即系生活，而家好似要 break through 嗰一样嘢，要即系出去闯啦，系咪？呢一个就系你。其中一個你好大感受， 係啊，因為我細細個到大，由細到大都係比較循規蹈矩嘅人嚟嘅，即係阿媽叫我讀書，我就讀書，考九十分我就考九十分。 讀書嗰陣時又唔曳嘅，好乖嘅。 即係考八十分，我會喊嘅咁樣嘅，係啊，好誇張嘅，係咯，因為細細個媽咪去。安排條路就是你讀書啦，讀書之後入大學啦，入大學揾份好工啦，咁你就會有好多錢啦咁樣。咁但係大個咗就發現，好似唔係咁個，唔係咁 work 個呢個世界。即係就算你讀咗書，又入咗大學，但係你都唔代表你到時揾工啊各樣嘢會好順利，即係唔係咁樣咯。咁所以就呢一年嚟都思考咗好多。即係好似我由細到大都係為屋企啊，或者係為媽咪啊去做一啲嘢啦。但係好似 未試過真正做一啲幫自己做一啲嘢，或者送一啲嘢俾自己。我都係一個付出型嘅選手，咁、所以就覺得啊，會唔會其實第一首歌可以送翻俾自己呢咁樣 咁頭先講到，即係因為有好多嘢，可能細個嘅時候都會因為媽咪嘅安排或者媽咪想你咁樣而去做啦。到你真係決定入行嘅時候，有冇話都同媽咪有認真去傾過呢個問題，希望得到佢嘅支持咁樣？ 冇喎、啊，佢 去到呢個位置就自己決定啊！成 佢因為佢不嬲都好支持嘅，其實佢唔、反對嘅， 係 咁。佢自己都有少少呢個想喺舞台表演嘅心態，其實我 in a way 係幫佢完成咗佢嘅夢想嘅。所以就佢細細個亦都好支持我啦，去學鋼琴啦，即係可能家用唔夠，佢都會慳死慳死地俾我學鋼琴，跟住又會攞啲獎學金俾我送我去嘉義媽媽嗰度學、學啦。 Honey Bees 係啊，咁所以就我冇擔心過屋企人咯。是除了我妹有時候現在會問我現在有沒有收入咯， 是 阿妹擔心你 很擔心啊， 我想要多少少家用啊，你不知道有沒有方便給少少零用錢我呢 不如阿妹會問這件 事很擔心啊。 所以剛剛的這些是不是都有跟 Riley 去講，就是你自己對這一首歌的提速或者你自己經歷的那些想法給他，然後就將你剛才說的那些他就幫你變成了歌詞這樣？ 是啊，因為我跟 Riley 其實到現在都是未見過面的，咁我都冇佢電話嘅，咁所有嘢咧我就寫咗篇日記咁樣嘅嘢啦，就講自己想講嘅嘢啦，其實都幾私隱嘅，咁、但係又要透過啲同事再 send 出去咁樣，都幾尷尬，咁但係我覺得我呢一篇嘅日記啦，再結合 Riley 可能喺網上面或者喺其他媒體睇到我嘅印象啦，我覺得可以呢兩樣嘢結合就出咗呢一份詞出嚟啦。係、我覺得我中意嘅。 係咯，因為同埋嗰個結尾嗰、那個即係可以去翻揭曉我估嗰樣。係啦，因為歌詞上面就係諗到就係嗰個結尾係覺得未來係其實都唔未定係即係 uncertain 嘅，不過就係究竟點樣去面對嗰一樣嘢啫。係啦，咁所以我估嘅最尾嗰幾個哼嘅嗰個嘅設計係咪就好似我頭先估咁樣樣咧？ 有啲啱又有啲错啦。 哦， 你 讲 得咁认真，我好想俾你过噶。 好，你先讲啱啲嗰度系咩咧？ 啱嗰个位就系、是、我哋中间系有谂过要唔要最尾呢一个得得谂嘅，系啦，因为你讲得啱嘅系嗰度真系好似完咗啦嗰度，咁后屘我哋都系觉得 keep 嘅。唔啱嘅位咧就系、是、佢本身。就有呢一個音喺度嘅，但系填詞嘅時候咧 ，Riley 就覺得，哦、我嗰度唔填啦，咁，系，咁我唔知佢唔係呢個語氣啦，即 係文字上嘅表達大概係咁樣啦， 即係總之佢覺得嗰度應該係可以 留白嘅，咗佢， 係啦，咁所以就最尾就出咗呢樣嘢，得啦得啦，因為我唱嘅時候其實我都係諗緊。好系几次我平时一个状态系会自己喺度哼歌嘅。 哦，哎呀，估啱咗啊！ 即系好似系自己一个小天地，我摆咗喺首歌入边。 咁其实喺呢一首歌录嘅过程，你自己会唔会都有一啲嘅画面或者即系 connect 到嘅一啲 emotion？ 因为成只歌听我有一种好似，可能再加上因为你个名咧，有一种好似飞咗上云层嗰个世界好广阔嘅感觉，我感觉到。 系我哋录嘅时候，阿杜就同我讲，因为我哋谂嗰个画面咧系。去個飛機要起飛啦咁樣嘅感覺嘅，去到上到中段就，哎呀要翻翻嚟香港啦，去完旅行啦咁樣。 係。 咁所以就佢有問我有冇去好多旅行嘅，咁我都答佢其實我好少去旅行嘅，跟住就啊死啦咁點算呢咁？咁但係當然有好多生活上嘅片刻係有呢啲時候啦，即係譬如你去行山啊，或者搭嗰啲西貢嗰啲快艇嗰啲。就有呢啲感覺咯，咁所以嗰陣時錄係好想大家可以同我一齊放鬆，一齊去期待一下呢一個起飛嘅感覺，即係去旅行嘅感覺，嗰種又期待又興奮，特別係可能同男女朋友一齊去啦，咁你唔知陣間會唔會去完又嗌交啊各樣嘢，即係其實係有好多情緒喺入邊。 係。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啊！呢啲叫做， 一句講曬。 咁跟住呢一首歌嘅 MV 嘅拍攝啦，即係亦都會見到裏面亦都有一啲嘅裝置，有一隻嘅好似係咪鹿啊嗰一隻？ 係啊係啊 係。係啦係啦，可唔可以都 share 下呢、這個 MV 其實嗰陣時導演點樣去同你傾話？哦，好，呢、這個 MV 我哋會咁樣處理咁啊。 其實那隻零六嚟嘅，佢嘅 present， 喂，你個肚響？ 咦，邊個肚響？ 係我啊，因為我冇食過飯啦，今日。 我都係啊， 對唔住， 我都好想食嘢。 嗌個外賣先啦， 之前收到音喎、啊，我都。我都聽到，我以為係咪我？我哋下次亦不如喺度食嘢，一路錄 食住嘢錄，食住嘢錄， 説説聲。 係啦，嗰、那個零六。 係啦，嗰、那個零六，咁其實佢係代表住一個inner self 嘅，即系我自己嘅内心世界。 嗯、 因为之前讲到话，我成日都为其他人做一啲嘢啦。其实我好少为自己做一啲嘢。咁可能喺呢一个歌嘅 MV 度，我可以第一次去真正去揽下我自己嘅内心啦，或者听下佢到底有咩要讲啦、 嗯。 或者真系同佢面对面望一望咁样，唔好忽视咗佢，系咯。同埋好搞笑嘅就係嗰個零六係用鏡睇出嚟啦，係會戒手噶， 即係有戒到嘅。 冇戒到好小心，跟住但係去到後尾咧，已經啲腳咧，因為嗰啲地咧實在太難企啦，咁佢個腳又跛跛地咁樣，咁所以係去到 MV 最尾嗰個 shot 咧。點解佢咪我咪扶住佢嘅？ 就因為驚佢跌啦。 係啊，因為佢挨住我㗎。 咁幾好啊！ 幾好啊！ 幾 close 你可以同嗰個 inner self。 即係我又要扶住佢啦，又驚戒手啦，跟住佢但係又挨住我啦。即係我覺得都奇妙嘅。係啦、啊，但係同時之間有好多蚊啊，咁所以咧 好 好痕啊！ 我中意嗰種務實啊！我都得，我明白。 因為嗰個樹叢入面好多嗰啲蚊枝啊、蟲啊，跟住有水曱甴啊，各樣嘢啊，哇！跟住我又好惹蚊喎，跟住之後就導演又驚，都唔係驚嘅，佢都想盡快拍完。 拍完係。 又趕時間，又多蚊。 又你又拍得好唯美個 feel， 但係只腳又好痕啊，跟住只鹿又就嚟跌啦。係 啊，係啊，可能其實我係拗緊，一路拗緊去踢我上半身咁樣。 系啦，咁所以就有阿 Cloud 嘅第一首自己嘅属于自己嘅个人作品派头作品呢、這个愿望节啦。咁今年嘅 plan 系咪都有已经大概知道会有几多首歌啊？之后系点样样噶啦？ 都希望将多啲唔同嘅音乐带俾大家啦，因为呢一首歌其实都好贴近大家对我嘅印象或者形象，因为都过咗一年啦，所以我都想话俾大家知，我仲喺度啊，仲在生啊。 系啦，咁所以系佢仲喺度啊，佢系云浩影啊，平步青云浩影啊，亦都系我哋即系送俾你祝愿你嘅呢一句，系啦，希望你中意啦。今日多谢你啊， 多谢你哋， 下次见，拜拜。是带着期望，浪迹不安天空，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案，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莫既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弄来面，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死你自受伤，心变做翅膀，扬眉而去，过去成了烟，向着前，不要问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沿途难免惊险，永远在探险，定居舒适区，走不走没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听爱我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狂向过